啊，我们今天搞成这个地步，起心动念都造业，将来要受三途苦报，谁造成的？我们错误观念造成的。啊，你要是怨天尤人，你造的罪业更重，你将来堕落的更苦。啊，为什么呢？于天于人不相干嘛，那自己造的还要去怪别人，你这个罪不是更重啊？自作自受啊！谁都不能代替你。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有诸佛菩萨清楚啊，他们明了啊。他们的能力就是在一切不同境界当中千变万化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观一心，一心是理啊，千变万化的境界从哪来的？大到虚空法界，小至微尘，小至一念，无非是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嘛。十法界一真庄严虽然不同，一念自信相同啊。所以说万经虽殊，殊是不一样啊，妙观离等啊，你能够看出这一切法的体性，这一切法的根源啊，原来是一样的嘛。这个四与理我们在此就不多说了，前面讲的太多了，提一提诸位应该就明白了。这是第一种。第二呢，越发相如观四谛，四谛是佛法的根本法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四谛是佛对小乘说的，天台大师讲四谛，藏教四谛、通教四谛、别教四谛、原教四谛，我们读了智觉大师的书啊，才知道四谛三十七道品啊，包括了所有的佛法，法法皆如是啊。我们最近在学华严，在读华严，华严讲的最多啊，华严讲的最详细啊，比这个《法华经》讲的还要详细。 没有一法不是原摄一切法，这叫圆观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一念自性变现的，于是一切法当中任何一法都与自性的关系，就是像前面讲的高明相奈，莫足交资。佛法当中讲啊，性相不二，理事亦如啊。相是现象，无论是大的相、小的相，虚空世界是大的相，微尘毛孔是小的相，不论大小，都是一念自性。你要在相当中见到性，相有千差万别，性只有一个。相意体同啊，理同啊，性同啊。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自然你就会想到这个世界一切的族群，它怎么会能够怎么说是不能和合呢？决定能和睦相处的不能够和睦相处，都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顺自己错误的观念，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做错了啊。欢喜和睦相处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啊，一丝毫都不勉强。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就是最健康。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健康快乐，身体上也是各种不同的族类啊。眼跟耳不同，耳跟鼻又不同，头跟手不同，手足跟身又不同，不是许许多多族类共同在这个身上吗？他要一打架麻烦了，你这个人就得病长病了，甚至于就送命了。他们能够和睦相处吗？他们不斗争吗？所以你这个人身体才健康愉快啊。这是讲我们的一个业报身呐、在佛法里面讲应化身。虚空法界是我们的法身呐、还是一个身我们这个生命在整个法身里面就像一个细胞一样这个身体 素细胞组成的。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化身是无量无边一真庄严所组成的，它是怎么来的，怎么组成的？华严经上两句话，唯心所现，说明它怎么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唯识所现，唯识所变，唯识是说明差别相的来源，唯心是所讲共同相的所依，但是色跟心是一，不是二。所以一跟同是一，不是二。从这个形象上跟你讲，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不爱异，异不爱同。为什么？因为同异是一个根源，我与别人也是一个根源，不能跟别人和睦，就是伤害自己，自他不二啊！佛法当中最难得、最可贵的圆观呐，这个是世尊常常赞叹的。所谓是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观法无法不圆，唯有圆观之人心地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法相上来观。也只举一个例子。第三呢，托斯。如王舍、齐觉、明聪四列。这是世尊讲经这些处所。王舍城。齐都窟是在灵鹫山，明聪四立了，借寺为观，所以佛家这些名字佛菩萨的名号都是帮助我们呢，改正我们错误观念的。人的名号如是，地的名号也如是，物的名号也如是，这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收获来的。如果你能够 随着这些境界都能入观，入如来的这个观念呢。修行正果，哪里要三大阿僧祇劫，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哪有那么难处啊？问题是我们常常迷在冥想当中，分别冥想，执着冥想，真的叫三世诸佛都含冤枉啊！啊，这个《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我们把如来的意思解错了。啊，这个坚固执着还自以为是，那有什么法子？这个旧观念总是换不过来，一切人事物都有名字，名从事立，借思为观，这是方法。诸位如果能懂得这几句话的意思，大家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眼前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绝不逊于西方极乐世界。等到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对于这些观法了就用得上了，就会了。在娑婆世界不会，到极乐世界就会了。哦，所以见到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极乐世界怎么会呢？生到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会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象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化所作。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世间林林总总，是不是阿弥陀佛愿力变化所作的？你能说不是吗？啊，你能说是吗？是与不是都不存在，关键还是你那个一念心呢。你一念觉是啊，一念不觉不是啊。由此可知，事上没有是不是，名上也没有是不是，是与不是在你的心呢。这正是欧耶大师所讲的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人心，在自己心。所以你的心一念善，虚空世界一切万法都是善的。你一念恶呢，全是恶的。啊，一个恶念起来了，世界没有一个是好人。啊，一念善心起来了，哎，阿鼻地狱众生也不错啊。好丑起于心呐！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这不是证明佛在经上所讲的吗？境随心转了，这是真话了。然后才晓得佛法修行为什么这样重视修观，修观修正观念啊，再说的明白一点，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修正我们种种不善的观念，这是真修行啊！这个就是宗门里头常讲的，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心地是根本，心善了，你的行自然善，你的言自然善。没有一样不善，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佛经，读到祖师的开示，好像啊也有这么一点体会，有这么一点明白，观念为什么老转不过来呢？关键的因素就是我执，所以诸位同学要知道，你执着个我，诸佛如来给你讲经说法，你所得的利益人尘而已。换一句话说，你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你听懂了，你理解了，你能够体会了，你的观念没转过来，你没有观行的功夫。天台家讲六即佛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阶段？名字即佛，我们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名字，名字未终，说得再好，讲得天花乱坠，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就讲的，你虽然讲得好，你读得多，听得多，看得多，现在人讲，你说佛学博士，你说佛学家，佛学家、佛学博士有什么用处呢？有解无行啊，无济于事啊，还是天天造业，起心动念造业，言语造业，行持造业，身口意都在造业，决定不能免除果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不是说我懂得好多佛法，我造的这个业将来就会不受报，没这个道理啊，还是要受报啊。恶因有恶报，善因有善果，哪有不受报的道理呢？不受报的人说不造业就不受报， 你造业，你就决定免不了果报。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啊！入到观行位了，那就好了。观行位是真干呐、佛所说的道理我明白了，明了之后马上去做，依教奉行，绝不违背，这就是观行。观行就是你功夫得力了。没有观行怎么修功夫不得力啊，所以说修禅不能得定，别说开悟了啊，连定都得不到啊。念佛不但说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也得不到啊。所谓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没有入观行位，名字为重啊，有名无实啊。所以我们今天祈求的，我们不敢求太高啊，太高做不到啊。观行位我们必须要争取啊，步入这个位置，我们念佛不能往生你说这多重要。观行功夫得力，就能够证得功夫成片，在念佛法门里面说功夫成片是四业心不乱的前者，不是身啊。但是有这么一点功夫，就决定得生净土，这是净土的殊胜啊。其他法门不行啊，其他法门观行也不管用啊。观行位里头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要再提升一等，相似位，相似位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你说这个东西多难？可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观行就行，这是净土法门的殊胜呐！净土法门之所以能够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所以自己起码要有这个功夫啊。那么再就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我们这才能超越三界往生净土。这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呐，不是完全靠佛力，你自己还得有点基础。没得基础的时候，佛力加持加不上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到观行位啊，名字位中佛力加不上啊，观念真的改了啊。从什么地方改起呢？这我常常提醒同学的， 过去念念都为自己，现在念念为众生。这是个关键的关口啊，就从这里开啊。从前呢，样样是不如意，怨天尤人，现在知道回头反省检点，知道自己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佛家所谓是回头是岸了，真的回头了。佛在一切经里头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我们老老实实把佛的这个教诲做到。受是接受，佛在经上所讲的这些教诲我接受，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做不但在事上不做，念头都不生。佛教给我们不贪不吃不嗔，我们对于世间处世间一切人事物贪嗔痴的念头都不起，这叫做观呐！但是烦恼习气无时间养成的，时时刻刻它会起来会起现行这种念头才一起来，你就得用功夫对治啊，念佛法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第一个念头起来了，或者是贪心或者嗔恚心起来了，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取而代之这个叫真念佛，这叫慧念佛，这个念佛功夫就有力量了烦恼断不掉这一句佛号足足能把烦恼控制住才冒出来马上就压下去这正是佛家所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妄想起来了念是你的功夫不能迟第二念就压下去了这样才能够往生这种功夫绵绵密密认真去做一不做呢烦恼起现行，随顺烦恼了。功夫做久了，在一般同学们，如果你真干，三个月就有效果。你会感觉到你自己身心愉快。烦恼杂念呢少了，智慧多了，增长了。六个月就有很 显明的效果。啊，我们今天自己没有长进，原因是没做啊。啊，一天到晚还是随顺烦恼。不知道用功啊，以为每天念佛堂念几个钟点，那行吗？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真下功夫啊！真正放得下了，真正提得起，放下贪嗔痴。提起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具足一切佛法，圆圆满满，丝毫都不欠缺。啊，我的功夫才能得力，才能产生效果，啊，才能够得佛法真实的利益。无量寿经上讲的住真实慧，这就是住真实慧啊，念头才动，佛号就提起来了，那就住真实慧。那么这个观行借思为观，是在讲《华严经》末后了一大段，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清凉大师讲的，列思练心呢，列思练心呢，就是此地讲的借思为观。真修行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修观呐。啊，一道至情，啊，道是疏导，啊，疏导我们的分别执着啊，啊，疏导情执，情执是迷呀，啊，所以诸位要知道，情叫迷情呐，啊。楞严经上讲的好啊，啊，楞严经上佛讲一个情，一个想。情多的人往下堕落，想多的人往上超生。想就是观，观想啊，是属于慧也。啊，情是迷也。啊，世间人都向往多情，多情是三恶道啊，他不想出头啊，情执那么深，佛菩萨眼睛里面这个很难度，恶道众生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时间很短暂了，转眼他就要去恶道去了啊，换都换不醒，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是你自己不觉悟。所以我们把念头转过来，我们这一生得的人生 为什么？来干什么的？来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吃苦受罪是应该的，是我本分的，令众生利苦得乐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要做的。你把念头这么一转，你就超凡入圣。这个思想，佛菩萨的思想，念念为自己，念念为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是三恶道的观念，极大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经教里面所典籍里看到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大彻大悟，佛慧双修啊，他为什么不享福？甚至他为什么不想改善自己生活环境？不是他不能，不是他做不到啊，轻而易举啊，无非是大慈大悲啊，做个榜样给我们后学人看呐、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大彻大悟啊。真正体会到佛在入灭之前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佛家常讲比丘常带三分病，什么病啊？吃不饱睡不好，卧病啊。为什么叫你常带三分病？时时刻刻有警觉性，生活过得太富裕了，警觉性没有了，很容易随顺烦恼啊，造作恶业，不容易处理啊。所以真正想处理，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啊！这一生当中，这个短短数十年寒暑啊，不是很长啊，咬紧牙根，听佛的话啊，过一点苦日子好，一定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生活种种享受，没有羡慕之心，纵然我们有能力也能享受，决定不干，那绝不是好事情。纵然你自己有道心，有定功，有智慧，可以做到世事无碍，问你有没有慈悲心？如果有慈悲，你就要给现在人后世人做一个好样子啊！什么叫好样子？对他有利益的样子，有利益的样子就是苦行的样子。就是过一个平常生活的样子，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能够把这个水平降低，低到这个世间一般贫困人的水平，这个好啊，这是真正大慈大悲啊。所以最近我们有个机会啊，有些同修发心呢帮助我们建道场啊， 我跟他讲，我们道场建小茅棚，不要建的啊这个豪华的殿堂，我们的生活越简单越朴实，心越自在啊。道场建得富丽堂皇，容易起贪心啊，不想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这地方不错嘛，像皇宫一样嘛。阿弥陀佛来戒淫的时候你也不想去了啊，我这个地方不比你差了啊，岂不叫大错特错了啊。简简单单的小茅棚舍得容易，没有留念的心啊，生活过得清苦一点简单一点，对这个世间贪爱的心呢就减少了。求生净土的意愿呢就增强了，不仅为自己也为众生着想啊。那个在家出家多少修行人看我们的样子啊，看我们的行为啊，我们这些修行人呢看祖师的样子，看佛菩萨的样子，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当年在世一生当中都是守住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今天也要遵守啊，随缘，缘殊胜，有的时候也找麻烦来了，也变成障碍啊。所以一定要晓得福报太大了太多了，给一切众生去想，给大众去想，自己决定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不迷是诸佛菩萨再来的，那个决定不是凡夫。但是诸佛菩萨在今天也会示现苦行，也不会示现的就享福啊，这个才是大慈大悲的示现。底下讲的方等名号，方等是讲经的名字啊，普贤是讲人的名字，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啊，都可以啊借它来做观心。我们平常念佛菩萨名号，这当中有没有观心？如果没有观心，念佛菩萨名号，名字集中念佛。如果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与无量觉相应，这是观行念佛，觉而不迷呀！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要从他的意思来说，就是无量觉啊，阿凡陀无， 弥陀翻作量，佛是觉的意思，叫无量觉。啊，念这句名号啊，念了之后啊，在这一天当中，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要觉而不迷，也真念佛了。对，你这个就佛号管用了。如果接触六尘境界，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恚心，那个佛号有什么用处？岂不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吗？啊，管用不管用啊，就在你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能不能提起你的觉观？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要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释迦是仁慈，我们对人对物要仁慈。摩尼是清净寂灭，对自己心地要清净的，要平等的。啊，清净平等是对自己。时时处处，根尘相接之时，能不能提起自己仁慈的心、清净的心？果然能够提得起来，你是真正念释迦牟尼佛的。所以诸佛菩萨的名号怎么不是我们观行的方法呢？啊，做观的因缘，下面这一段的详解云：三种观法了，意蕴经书啊。天台大师《法华经注解》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啊，这个意思蕴藏在经书里面，就是《法华经》文句。啊，智者大师道的《法华经》。寻意释切，是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的寻意啊。诸位常常听到的是“九旬谈妙”啊，这一个经体啊，就是《法华经》的五重寻意。智者大师当年讲了九十天。他这个经体寻意的分量跟《法华经》文句的分量差不多是相等的。啊，这是法华三大部之一了。天台依著大乘经列四种三昧，修十乘观法，直究因心，啊，这个因心就是五因里面识，受想行识，行三千法，即从行观意。 这个里面给我们列的四种三昧十乘观法，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观都有帮助啊，特别是这个四种三昧，我们今天是用念佛啊，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也用这四种方法来念。啊，四种方法你任选一种就行啊，实在讲最方便的是四种里头的最后的一种，那一种啊就是地贤法师传给锅炉匠的方法，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一点压力都没有，非常轻松啊。但是这个里头啊，要虽没有压力啊，你要有毅力啊，那就是你要认真，决定不能够懈怠啊。如果一懈怠呢，你的功夫就失掉了啊，你就不能成就了。自己一定要认真的啊，这个锅炉匠之所以能成就啊，就是他不懈怠，他很认真的去念，所以人家念个三四年能够站着往生啊。佛经里面常讲的菩萨唯一善根就精进，锅炉匠做到精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啊，日夜都不放松啊，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啊，休息好了什么时候醒过来马上就念佛，这才能成功啊。这是四种三昧里的一种啊，我今天就讲到此地啊。